期太长，我可否能多经历温柔的故乡，是全部都花光，红透的蓝不让我爬醒来时忍不住慌张，我觉得你也没 着眼眼错 身下的飞鸟，影子多细长。耶稣在某山口舞起诗衣裳，夸壶酒给荒野饮着那秋黄。不虚然不吟唱，只是多行囊。

下大海的方向。我问你要去向何方，你指着大海的方向。

山谷里有树，山谷里有河，山谷里的天也那样蓝，山谷里的居民住了许多许我不再是我。 生活带着甜一点的余温。你来了就不要走了，我的美人。你来了就不要走了，我的美人。

小心就化作尘埃。 我多想温暖下一场梦，或许你从未想到过往，忘不了山谷的回声，可能是远方的汽笛声。

坐在角落看霓虹闪烁，这个城市一如既往的寂寞。我知道我的世界已经没有你了，过了这